好，我哋翻翻嚟呢一個罪案現場。咁啊，頭先咧就講到咧呢一個，咦，有個叫 Barry Wong 喎，我未見過佢嘅喎 ，first time see live， 第一次嚟睇呢一個直播，我哋就已經宣布咗唔做咧，真係。 唔係，我哋唔 係。首先我哋唔係話唔做， 唔係今日，唔係今日唔做，即係做到6月10號，係啊。不過都歡迎你啊 ，Barry。 阿花姐話。休息一下啫，休息兩日都要休息啊，係咪先？ 休停啫， 休停。 係啊，休息。 退庭。 擲日再審。 係咯， 擲日重審係嘛？ 下個禮拜。 我係去到6月10號嘅，咁啊 ，Barry 歡迎你啊嚇！咁啊，如果你可以即係需想睇重温或者係下載咧，就可以誒俾99蚊啦，或者去到3月26號開始咧，就俾50蚊嘅呢個 farewell 價都得嘅。人哋一嚟就叫人 farewell 真係， 仲慘真係。 OK， 我哋有緣喺呢度相聚已經好啦，唔好理幾耐啦。好啦，咁啊就講到咧頭先咧嗰個阿 Steven 就好慘啦，去到即係差館嘅時候咧就唔識保護自己啦，或者即係一般人可能你即係少啲咁嘅常識嘅時候，可能你自己都會即係踩咗呢個氹，你都唔知嘅，即係就以為喂佢醒翻咪冇事咯，佢都見到唔係我噶啦，佢實會幫我即係澄清㗎。 我諗 你會唔會咧？你覺得你自己？ 我諗就算我哋即係唔係話智商有問題，就算我哋正常啦， 或者懦弱少少啦， 喺嗰個年代咧，我諗都會俾我哋諗，即係我嗰啲嘢咯，即係警察喺警察局裏面，究竟會有啲咩事發生？其實就即係唔好話佢係弱智，我哋可能我哋都頂唔住。 係而家呢個年代呢幾年啊，呢十年八載。即係大家嘅即係資訊多咗，你睇而家啲人都唔驚警察嘅，係咪先？以前正所謂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係咪先？即係入去警察局都唔知咩嚟㗎嘛，係咪先？好多時都係㗎。 但係阿 Donna 咧講咗樣嘢，即係又幾悲涼嘅講上嚟，真係即係佢都話咧佢認同咧就唔好太多事啦，幫人咧最多都係打電話報警，即係例如如果佢流曬血咧，你識急救你都唔好走埋去啦。打完電話就要行開啦，唔係一間又話你殺咁啊大鑊啦咁樣，哇真係係咪事實咧？呢啲現實， 我諗睇所有狀況唔同啦，因為有時又調翻轉，即係如果講真實嚟講咧，你唔信你問下啲醫生啦。就算如果你見到佢受傷，其實你唔好喐佢，因為你願喐佢，隨時有機會加重佢 扭傷佢啲骨啊， 受傷或者係啦， 插到內臟啊， 插到內臟仲死快啲，賴咗你嘅真係唔殺啦！ 即係你嗰刻係想做好人啦，但係有時係啊，會累咗你自己咯，同埋咁啊，當然即係要所以要聰明，要醒目，要揾證人喺側邊睇住嚇。咁如果唔係咧，你就百詞莫辯㗎啦，因為現場好似得你一個人咁樣嗱，好似譬如而家咁樣，你周海兩單嘢，佢全部喺佢間屋發生嘅。又冇證人，冇人任佢講嘅所有嘢，係咪先？你根本你都冇辦法，你唯有係盡你自己所能去將個事實講出嚟。即係學阿謝俊奇話齋，你信唔信呢件事咁樣？我都唔可以代你講嘢噶咁樣。係啦，咁好啦，但係當時咧，即係呢個 Steven 咧，可能佢都好，即係佢自己都覺得好恐怖咯。即係我諗對佢嚟講，好啊，哇！點解我原來翻唔到屋企啦？跟住佢就一路咧就係喺差館度就等佢開審啊。 係啊，跟住1974年嘅2月13號同15號咧， 半年 就等咗一段時間啦。跟住就喺諾定咸皇家檢察院啦，應該係做咁啊附近嘅啫。咁就開審啦，開始係啦。咁但係阿 Steven 都係一路話冇罪，即 係 話自己冇罪，冇做 係啦。咁但係庭上面都係好，其實好快咧就判咗佢罪嘅。點解咧？咁因為其實原來庭上面係冇人提及咧佢嘅智商喎，即係冇當時冇嗰啲咩心理學家啊、精神科醫生啊喺度即係證明喂佢智力有問題嘅嚇咁樣嘅喎。 係啊，反而淨係嗰個即係比較咩medical expert， 即係嗰啲而家嘅法醫啊，法醫或者叫專家啦嚇，最緊要最簡單個專家啦，就話總之佢話一個類似咧叫做教科書嘅嘅一個例子，嗱，如果佢冇做，佢啲血又點會喺佢度咧？咁樣，即係我講都得啦。 如果佢冇做，啲血點會喺佢度？ 即係類似咁嘅意思，即係你諗唔到係啦。 所以阿 Donna 就話唔好救人咯， 係 咪？ 係咯，咪就係咯。 救人嘅時候啲血， 佢咁咪就係咁大概咁嘅意思啦，係啦。 啊， 即係咁樣。 真 係 可悲啦。 呢個就係最佳嘅證據咯。 咁我都識講啦。 係啊。 使乜專家講啊，大佬？嚇，呢個就係專家講啦。咁但係當時即係喂陪審員係咪盲嘅咧？聾嘅咧？因為他除了認罪的證供基本上他就沒有東西可以證明到他是即跟這一宗案有直接關係即沒有證人看到他的嘛亦都他除了有血跡啦因為當時沒有 DNA 沒有指模那些鑑證那是憑什麼 去證明啊 咪就係貧血，就係因為嗰扎血咯。 同埋因為你自己認咗咯。 係咯。 係邊有咁人咁傻，冇謀殺都認㗎咁樣。咁啊，呢個陪審員咧就全部咧，即係都係投佢咧，就係話即係話佢係有罪啦，全部都係即係判咗佢係即係呢一個罪名成立。 係。同埋量刑起點咧，最少係一定超過十年噶啦，最少十年噶啦。 係，咁佢當時咧就就呢一個叫做啊企圖謀殺啦，企圖謀殺罪名成立啦。咁、然之後咧就將佢就送入呢個監倉啦。好啦，咁啊，但係爸爸媽媽作為父母嘅，即係點樣能夠忍受？即係都擺明佢哋都知道個仔唔會做呢啲事嘅，無端端走去殺人。 同埋佢最慘係咧呢個仁兄啦 ，Stephen 咧，連假釋都唔俾。因為他話佢唔認罪嘛，根據英國法律，佢唔認罪就話佢連假釋嘅機會都冇。 因為佢其實去到17年嘅時候咧，佢本來應該咧就可以 係啦，佢判17年無期。 17年佢可以出嚟嘅本來 係，但係因為咧佢嗰個法例就係話你要有個悔改嘅三日，咁你先可以有得假釋。 其實香港都係嘅。 係啦，咁所以但係阿 Stephen 咧就一路都係話自己冇做，咁所以又繼續坐牢。 佢一路都話自己冇做嚇，即係佢寧死不屈咯嚇，即係誰人屈我啊？誰人屈我辱我呢咁樣佢都唔肯認 啦。佢都真係好怯懦嘅。如果睇翻個 background 咧，嗱，第一冇女啦，即係未曾經冇交過女朋友，冇拍拖啦。 17歲仔 係啦，跟住就驚蜘蛛啦，甚至話佢好有愛心嘅。佢係喺嗰個園嗰度咧，就養咗刺猬喎，話佢係啦， 係即係佢一個愛護小動物嘅人嚇。咁我又要講翻謝春琪，因為佢有個即係前女友就係庭上都作供嘅。佢話：我呢一個前男友咧，佢係連小動物佢都唔會傷害嘅，咁佢點會殺人呢咁樣咁啊，或者大家可以用 common sense 去諗咯，即係諗下。咁一個人如果佢唔會傷害小動物，佢係會唔會殺人嘅咧？ 咁又唔敢講，唔肯定嘅。呢個又唔係等號嚟嘅。 即係唔係話你唔傷害小動物，代表你唔會傷害人咯？ 係，即係只能夠係一個助證咯。 係咯， 嚇助證咯。 即係佢平時嘅人品或者人格係。 即係好簡單就話我即係打個譬如有一個人就話佢好好容易就會即係一見到動物會打嘅，咁我哋就聯想到佢係一個暴力傾向嘅咁樣咯。但係你唔可以話佢冇打，即係會愛惜小動物嘅話，佢唔代表話佢冇受過任何嘅刺激而去殺人。 係 呢樣嘢， 我都好愛惜小動物。你睇下個人似 啊嘛，睇唔出 嚟， 真係，即係好似我咁，連雞都驚嘅，我點會夠膽殺人咧？係咪？ 又點諗到做奇案嘅係嘛主持啫，係咪先？ 咪係咯，真係 做得咁勁啲， 咪咯，又驚雞又驚鬼啊！就主持靈異， 咪咯，做完節目落街同佢講嗰啲鬼嗰啲，佢話唔好講，唔好講，唔好講啊咁啊，跟住， 但你可以同我講兇案啊，唔好同我講鬼喺條街，係咁樣嘅。 我發覺咧，如果你話喺街即係同你講兇案，可能啲人仲驚啊！你講鬼，你覺得會鬼咁有界咁嘅時候， 鬼都驚佢啦。 你明唔明啊？ 你都做咩？冇，都係切緊啲手指啫。係咪我自己嗰啲人哋？ 邪乜鬼啊？呢度嚟真係啊！咁啊，當時咧就其實佢一路咁多年咧，佢都唔肯認嘅時候咧，佢就一路坐啦。咁啊，爸爸咧就話：我個仔話佢自己寧願咧喺個獄中老死，佢都唔會認罪。咁我諗爸爸媽媽咧都會好反對呢樣嘢。即係佢寧願咧，你個阿仔，你快啲你認咗先啦，你出咗嚟先啦，唔好再同拗鬥氣啦，係咪？咁唔通你等阿爸阿媽即係死咗，你先至得自由咁？咁點咧？我哋冇重聚嘅機會啦，係咪？咁所以阿 Donna 就話咧，點解佢爸爸媽媽唔表明阿 Steve 係即係阿呢個 Stephen 咧係智商有問題嘅？咁我諗佢就算當時佢要出嚟講任何嘢咧。都嗰啲唔係叫呈堂證供，佢係即係佢親人講嘅嘢，未必係好有力。 因為佢報道其實根本咧，諗呢單案咧，第一個時間好快嘅，即係大概一個鐘頭就完成咗成個過程。第二咧就係話，根本係應該仲有一啲嘅即係提堂嘅一啲嘢咧，完全係 冇曬咯， 冇啊， 冇提過， 冇提過啊， 係 啊， 即係快刀斬亂麻，快啲搞掂佢 close file 咁，即係連陪審員都會唔會係趕住要收工翻去即係湊女啊， 翻去食飯可能 啊，開 party 啊嗰啲咁樣咧。如果大家有睇過《12怒漢》呢套戲咧，你就會明白，即係有時陪審員就係一件咁嘅事啦，嚇，即係原來大家都各自啊有好多私生活要去處理啊。咁啊，究竟即係一個人，佢哋亦都唔識你乜水 Stephen 咩樣或者咩智慧，我都唔知你啦。 因為如果講翻轉頭咧，如果依個阿 Stephen 連讀 連寫都不識，他點解會簽嗰份嘢嗱？係咪先？即係呢樣嘢已經係一個好大疑點。即係如果以現代嚟講，或者而家嚟講，你根本都已經推翻呢件事啦，可以係咪？ 係，但係啲陪審員會唔會咧？嗱，即係如果譬如你見到那個人話講嘢又口齒不清啊咁樣，你都會懷疑喂，咁佢會唔會咁仲會處心積慮去殺人？邊有咁聰明啊咁？但係佢哋會唔會調翻轉諗咧？話一個人智商又有問題，佢真係其實佢會唔會自己殺咗人？佢即係佢根本控制唔到自己嘅身體嘅任何嘅部分，無端端走去殺咗人咧？咁佢即係佢哋會咁諗，可能點樣做？ 可能會嗰陣時咧，嗰個年代咧，會唔會覺得係精神病就等於 突然間犯狂啦？或者嗰啲 我覺得係 佢認即係一個弱智。他認為他是一個精神病人， 是 這樣的，即有些 case 就是覺得他智商有問題，就會很容易就會有情緒的問題殺人， 但有暴力傾向， 其實不是的嘛， 即是你會聯想埋呢啲嘢咯。 智商低不代表你有暴力傾向， 因為而家到今天都有人是這樣的， 是啊。 是啊， 弱智或者智商低就有暴力傾向，或者有精神病等於痴線咁樣，即係咁。 係啦，其實精神病有好多層次 啊嘛。係啊， 所以咪就係佢將佢嗰樣嘢，即係可能嗰個年代嗰啲人睇到就話哦，佢弱智或者有啲行為， 冇咁多知識咯。係 啊，行為上嘅時候，佢覺得佢係有精神病咯。 係，所以我就推演翻我哋上次講個龍虎山殭屍案咧，即係我哋都有懷疑過，喂，咁無端端咧，因為其實都幾可疑嘅，即係嗰個人咧，佢無端端就話一個精神有問題嘅人住喺附近嘅。就話佢一個人咧就殺咗兩個人，咁啊證據係咩咧？其實 就話佢屋企發現到有嗰啲咁類，即可能喺個山度都有嗰啲咁嘅嘢咯，咁樣咁啊發現咗電線，又發現到嗰啲樹喎，咁就當佢係同埋佢嗰個人係本身有精神問題噶嘛， 係咪砌山豬肉嘅咧？呢啲真係好有啲疑問啊！咁啊，但係咩當時咧，其實即係佢一個人係咪能夠去控制到一隻男一女？喂，咁個男嘅唔係傻噶嘛，佢都會即係反擊噶。咁係咪真係佢勁到咁咧？可以，因為其實咧當時警方咧曾經有懷疑過咧，唔係一個人做嘅，即係幾個人咧係圍抽佢哋嘅。因為咧，佢係完全冇武器噶嗰個人，佢哋係赤手空拳俾人打死噶嗰個男仔。咁係咪一個即咁嘅精神病案可以做到咁多嘢咧？依個係好成疑問。 冇 錯，究竟係咪即係佢亦都有機會係咪真係易屈啲嘅咧？大家自己諗下。咁啊，阿 Joe Wong 咧就話阿 Jeffrey Dahmer 呢一個咁出名嘅連環殺手咧，佢就係一個咧好中意小動物嘅殺人犯啊，連環殺手啊咁樣。 佢唔殺小，即係佢唔傷害小動物，冇講嘅話唔傷害人。 系啊， 系咁即系，但系佢话即系佢如果系中意小动物或者唔会伤害小动物，系咪即系反映呢个人咧，佢系细胆啲嘅咧，即系懦弱啲嘅咧，即系你连小动物都唔够胆杀，点会够胆杀一个即系生勾勾嘅人咧？ 咁唔系嘅，唔杀小动物唔代表细胆嘅，即系好似即系你话你唔怕小动物， 有爱心咯， 系啊，你有爱心啫，冇话即 系 问题系你惊鸡，你先会咁啫嘛，系咪先？但系我而家系讲紧我中意小动物。我不代表我潛藏的裡面， 我咁又不代表細膽喎，我不會立亂殺小動物，但又不代表我細膽 喎。咁啊，即可能佢愛護小動物，但係佢對住一個佢好憎嘅人咧，佢唔知道會做啲乜啦。咁跟住呢個唔係一個即係必然嘅關係咯。好啦，咁啊所以當時咧，其實咧陪審員咧，亦都係即係好快就已經判咗佢咧，就呢一個罪名成立。咁佢都坐即係一坐坐咗成幾多年咧？坐咗 17年。 坐十七年都唔認罪，咁啊一路坐一路坐啦。咁其實咧當時咧，原來咧呢一個 Bakewell 呢一個鎮裏面嘅人咧，因為嗰個鎮咧太細， 太少人。 我而家 check 咧，佢而家即係講最近啱啱維基 check 咧，佢都係得4000人左右啫，即係住，因為好細啊，真係好細嘅地方。冇幾萬添啊，幾千添啊， 唔 係啊，幾千添啊，因為其實如果你計真係嗰個鎮咧，就真係好細嘅地方嚟嘅。 佢好似係好多市集啊，可以買嘢。 係啦，或者附近，即係佢哋即係英國啲郡啊，入邊好多好喺附近嘅誒呢條村嗰個鎮咁啊，喺附近咁咯。 有啲温泉咁樣嘅好似，咁啊當時咧就。因為呢個鎮裏面咁少人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即係撞一撞面都可能喂好熟口， 其實都會遇好多會識 嘅，唔係都會喺度講嘅。即係打個譬如我同你咁，我喺街見到咁樣，我都誒都研究下單案會係點樣咁樣。 同埋得幾千人呢啲好大件事㗎啦， 係啦，嘅好大件事，因為有個警察都講啦，100年都唔會出一個兇手啊呢度，100年都唔會有一件咁嘅案喺度啊。咁同埋咧就當時咧，原來咧鎮裏面咧好多人咧。都窃窃私语咧，就话根本就冤案嚟嘅呢单，边有可能呢、這个即系佢哋嘅简俗啲讲，个低能仔啦，点会系一个低能仔去做一件咁嘅事咧？咁同埋即系佢哋都喺度窃窃私语咧，就系话嗰个女死者咧，即系原来 都個背景都唔係太過清白。 唔係簡單，即係唔簡單咯。 好啦，依個要交俾你講啦。 又交我 啦。依啲要講啦。 女係最啱你。嗱， 當時咧混亂嘅嘢。 係啊。咁啊 ，Wendy 啦，32歲啦，當時咧就係一個咩 legal 嘅即係。legal 誒，即係法律係嗰方面嘅，應該係秘書嘅，應該 係。但我睇到另一個講法就係佢係做嗰啲林木業啊，即係林木國，即係市鎮入邊嗰啲林木嘅公司啦。咁有兩個講法。 或者 clerk 啦，即係林木嗰啲啦。 總之佢就係做秘書。 或者啲秘書。 我哋俾張相，大家睇一睇先，嗰張相。阿 Wendy 嗰張係望一望個相先。 咁啊 ，Wendy 當時咧就係啦，32歲啦。咁其實咧應該就係結咗婚嘅，本身係結咗婚嘅。 有。 咁所以佢嗰個叫做 Sewell 咧，其實就係佢先生。我姓嚟嘅，咁咧就但係咧呢個女人咧都幾犀利嘅，即係據聞咧，即係其實佢係可同當地嘅一啲可能要有背景人士或者出名嘅人士咧係胡混混嘅， 即係舉足輕重嘅人嘅咯喎。 唔好話舉足輕重，即係總之佢係可以胡混混嘅，即係同埋咧先交代翻我或者另外再交代翻，其實點解佢當日會喺嗰度咧？嗱，話説咧佢就有傳啦，因為個朋友車佢去嘅。 係。 咁咧，其實係車佢咧。其實佢有人就話佢係咪究竟去嗰度做咩咧？佢就話：哦，我咧就去嗰度咧，因為我老豆死鬼咗，我就喺嗰度咧就啱啱死咗，就睇翻睇個墓啊，睇個墳地啊，或者係嗰啲碑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咁但係其實就唔係嘅，因為嗰度咧，頭先阿宇都交代過啦，嗰度除咗有 church 啦。即係有啲church喺度啦，有墳地啦，即係嗰啲或者墓地啦，亦都其實係一大片嘅林木嘅矮林，又有啲高啲嘅樹，咁啊其實一片青蔥係好舒服、好靚嘅地方。我上網睇嗰啲相咧，全部都好靚好。 因為外國嗰啲墓原來好鬼靚㗎， 好靚，完全冇恐怖嘅感覺 啊， 同埋甚至咧佢去嗰個出現嘅地方咧，到話咧俾人見到咧。其實係有個我頭先就話，當個年代咧喺 Bakewell 咧係一個好出名嘅couple 啊，即係拍拖啊，或者係即係偷情啊，情侶嘅聖地，甚至有個名咧喺嗰個位咧就叫 Kissing Gate， 係啦，就係咁啊。 即係石石嘅石石嘅站， 咁你去得唔就攬石石㗎啦，馬巴啫。 喂，咁因為佢即係佢嗰啲冇恐怖感覺咧，咁你唔會似香港嗰啲墳，如果你墳場嗰度搞嘢，你都驚嘅。 因為始終佢係大，同埋佢係分開咗，係一個區一個區咁，始終嗰個叫墓園嘅地方。 咁 同埋佢個 friend 咧就有講翻咧，話。在佢嘅時候同佢傾偈啦，佢嗰度咧其實係見一個人嘅，佢話即係其實佢都幾有期待嘅，即係去見一個人， 偷偷地去見一個人。 係啦，咁點解佢會咁偷偷地咧？梗係啦，因為佢老有老公㗎嘛。 咁仲有喎，唔單止喎，話説咧，即係佢啲人就唔知係唱定係真啦。話佢咧，其實咧同人哋咧生咗私生子嘅， 係啦，冇錯。 即係佢嘅感情生活，呢個死者感情生活咧，本身咧就係極度混亂嘅。咁有人話咧，佢係因為咧感情問題而惹嚟嘅糾紛，係俾一啲情人殺死嘅，可能 X X X。 所以咧就有當地有啲小報咧就講到呢單嘢咧，就叫 Bakewell Tart 啊，直情話。 其實呢個我覺得都幾侮辱嘅喎，即係有少少係咪話似佢係話佢係好似一個 Tart 咁任人哋。 即係係人都賴得 咁咧，即 係你又想借我貓講啫，花姐係 呢個好 係人都賴得， 好恐怖啊！我覺得呢個意象即 係都有少少呢種意思㗎。喂，小報嘛，因為英國 小報係用呢啲咁嘅 英國小報一定係即係等於而家某啲報就寫埋啲標題，唔係淫就鹹就即係好令到你遐想或者 juicy 或者侮辱性啊少少咁 吸引啲咯啲人 係啦，咁但係即係幾唔尊重死者咯，即係如果 Bakewell Tart 嘅話嚇，咁就嗱我睇到阿Pong 咧就講翻咧，佢話唔覺意中意佢覺得咧中意小動物嗰啲人咧唔代表咩㗎，佢有個朋友咧中意小動物，但係咧好躁狂嘅，係一個極端嘅例子。咁啊 ，Sylvia 咧就話有個男性嘅朋友嘅情緒病，亦都一樣好中意小動物嘅，尤其係中意貓嘅。咁因為嗰個係情緒病啊，即係好多種唔同嘅即係。呢個唔係精神病，係情緒，可能即係大起大落嗰啲，或者嗰啲叫咩躁狂抑鬱嗰類。 我嗰陣時我都有 好多種咯，你都有啊？ 有情緒病啊嘛， 係嘛？ 係啊，都有，因為好，我嗰陣時好得意嘅。咁嗰陣時咧，講翻少少先啦。 係，即係咧你唔好講長喎，俾人話喎。 好簡單，上晝嘅時候咧即係上晝開心嘅，跟住下晝咧黑下後面，我係會係。 其實呢啲每個人都人生必經嘅。 即係嗰陣時就會多人睇得到咯。 係咪啊？ 係啊， 我睇波嗰陣時都開心。 我哋啲更年期度都係差唔多係咁。 買咗波嘅輸咗波就敲黑面， 咪係咯。咁你買股票一買就 輸咗，大佬咪無端端咯。 啊，咁就阿 Jackie 就話咧，其實飼養小動物對情緒對對醫治情緒病有幫助係嘛？尤其係貓係嘛 ？OK， 多謝曬你的意見啊！好，咁我哋翻嚟咧，我哋一間翻嚟做咩咧？我哋就會繼續講下咧。其實咧呢件事唔係就咁完㗎，佢唔係一路坐到老死㗎。咁人咧嘅命運咧係會有轉捩點㗎，即係會有起有跌嘅。不過係睇下個時機咧出現未嘅啫。咁原來直到咧佢坐咗幾年啊？21年咧，足足21年咧嘅青春咧冇咗之後咧。佢真係出現咗一啲轉捩點，有一啲轉機出現啦。咁係點樣出現嘅咧？呢一個轉機，我哋翻嚟咧，慢慢再講下呢一單咧咁轟動嘅冤案啊！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思想空洞，不知所謂。依家仲有咩好做？梗係俾99蚊聽東頭灣道99號。請大家多多支持呢個有質素、有思想、有愛嘅節目。拜拜。 大家好，又係阿白姐姐。關於呢個東頭灣道99號，我覺得所有嘅奇案節目之中，佢係首屈一指。基本上是沒有人可以取代你的東頭灣99號花家姐的地位，所以 You guys forget about it， 你們基本上 no way。 東頭灣繼續努力，繼續蒸蒸日上，多謝。 1:99， 1:99，1:99，1:99，1:99， 你就可以重温和下载东头湾道99號3個月的节目。你还不快点上 www.radio99.tv 的网页登记做会员。